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我不要不要再唱了，要唱几度伤心算苦涩，但是你的心早已被谁背平了，但是你的心 不要再比了，累了，倦了，不行了。 你听起来真的好累哦。 累爆了，没有办法。 怎么 我们换位置好不好？ 这么突然，不然下个小时给我。 现在啦。 那这个小时给我，下个小时给你。 不要。 所以这两个小时都给你。 这两个小时都给你，在说什么？ 是这样吗？海内海内。 呀呀呀呀呀呀呀！12:07，欢迎来到这个小时的青春点点。好，我决定要这个小时啊！你聊胜于无，聊胜于无。 好像突然变得很带劲儿 哎！啊，聊胜于无啊！这最后一个小时，我就燃烧精力吧，奉献给大家。我是马克。 下个小时也是要燃烧给大家，你只是不用推这些而已。 哎，不用推这些差很多哎。差很多， 很多哎。你知道 我可以在 APP 上面跟大家冷消 尾。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一直放在心上。星期三的晚上，星期四的凌晨。 10月27号什么日子？ 你不知道？ 怎样？我又错过什么吗？ 你今天答应听众一件事情啊。 什么？ 你怎么这样子？ 我今天答应过什么 事？今天有生日寿星吗？ 今天有啊。 那我们先祝生日寿星生日快乐。 好。 多么苦涩，你要分开我配合。没有必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我懂得，不适合勉强在一起，两人都不快乐。 我 如祝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秋风泽《分开的学问》。 你刚刚学问是破音啊？ 对，是，因为今天用声用的太多了，太可怕了。 你今天动漫业很激动是不是？ 动漫业也讲蛮多话的， 嗯， 对，但是主要应该还是早上的那个啦，早上的配音被使用过度这样子、嗯。好的，那我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不相信 APP 上面有人记得，只有你记得吧。 我以为大家都很重视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没有，真的觉得没有。如果 APP 上面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话，我是不是就不用做？ 我觉得你想做啊，因为这是你那时候听起来也很开心， 真的吗？ 想要给听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是一直默默放在心上。然后我知道我们昨天预录嘛，然后前天请假， 对， 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今天就回来了。 今天10月27号的生日寿星呢，有牛奶巧克力。听了青春点点6年，这是我第二次留言过生日。正面临到学测倒数的高三生，好像没有什么心情过生日。唯一希望的就是听到你们在空中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身为马克的学弟，真的很开心，也希望像马克一样优秀，坚持到最后，考上理想校系。 干巴爹！ 你在看是我自己掰的吗？ 不是，我想说，还有吗？ 还有啊。 App 上有人记得。 那第二、第三年， 你先说心慌慌，你不可以偷看 App 哦。 好，我不看，我不看。 马克玛丽好，我是马来西亚的建顺，10月27是我的生日，想点一首五月天的《零星嗨嗨》。最早知道台湾电台就是青春点点点，陪我度过好多个夜晚，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还有呢，10月27号20岁生日的孙小毛。今天也是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哦。 哇哦，生日跟结婚纪念日同一天哦。 妈妈很会生诶。 对啊。 愿望是希望家人们身体健康，工作课业顺利，还有我的朋友们都开开心心，谢谢你们。 Happy birthday! 不管以后还是不是朋友，应该还有 有资格问候，只要你过得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求。 不如祝福你找到个好的 好的 好的， 爱改变不了什么。 太难过了， 你说你忘记啊、哦、还是这首歌， 这首歌 只是没有福分拥有你的体温，所以祝福你找到更好的。 没有福分拥有你的体温啊，呜呜呜呜呜， 你在有共鸣什么、啊、我真不明白。风则翻， 飞碟随堂考。 哎，随堂考赠品好好哦。 什么？是什么？ 请问你知道诺拉琼斯2016最新专辑名称叫什么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你答对诺拉琼斯这一张最新专辑名称，他就要送你专辑的书签、香氛小蜡烛还有咖啡兑换券。02-2363-9955， 题目是诺拉琼斯的最新专辑名称是什么呢？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final destiny. So carry on into the quiet I'm bound. What you have lost, I've never found. I lost my nerve.Yet peace surrounds, so carry on. 02-2363-9955 Hello， 你好啊。 Hello， 好，马克、玛丽好。 你是谁？ 我是大山，万华大山。 万华的大山，你知道 Norah Jones 的最新专辑名称吗？ 破晓 Daybreak。 破晓 Daybreak， 这么棒。 谢谢。 恭喜你，电话不要挂断哦。 好，谢谢。 12:15，接下来这首歌曲就要送给我们的今日寿星，来自于马来西亚的 建顺 林星海海。 有一天我在想，到底我是个什么东西，还是我根本就不算东西，天天都漫无目的。 想要证明真理，别人曾苹果放屁，我却每天每天都说要隔离，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可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着落之后一定有潮汐，有什么了不起，想唱我我就去，拼了命走过却没有痕迹，可是我最不怕挂住我火热的心，手上有一个硬币，半面就决定放弃，何必，但是在我心底却完完全全不想放弃，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是潮汐告诉我没有关系，就算真的这样把我抛弃，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汐，我不能忘记，无论是我的明天去哪里，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找我之后一定有潮汐，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 Lady Gaga， 百变完美女神 Lady Gaga， 首支单曲《完美幻想》，全球七十国完美登基，格莱美奖最强阵容联手打造。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quit the show.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And if you say something that you might even mean, it's hard to even fathom which parts I should believe. Cause you're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About a million reasons. I bow down to pray. I try to make the worst seem better. Lord, show me the way to cut through all this worn out leather. I've got 100 million reasons to walk away. But baby, I just need one good one to stay. Lady Gaga, Joanne, 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入住奢华的英式维多利亚饭店，享受山与海的拥抱，即日起至11月11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线上旅展破盘价，限时抢购，只要3999就享2天1夜住宿及早餐 buffet。更多优惠，快上远雄悦来饭店官网。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林雨喜第二张全创作专辑《Mr. Lucy》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真我明天就要离开你了。Show me, say that never, 空中一个梦想家，就爱点你，就爱点你 you。 哎呀，好紧绷啊！12点23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到底要做什么呢？ 今天星期三晚上是 怎样？ 是什么什么 night 呢？ 什么 night？Ladies night， 哒哒哒哒哒哒 ，Ladies night what？ 因应 Ladies night， 我们说 要跳泰国夜店舞吗？ 给大家看啊！突然大家总是在想，我们不停的聊泰国夜店舞，到底什么是泰国夜店舞呢？是不是待会要跳给大家看？ 那音乐呢？音乐要是什么？音乐要用罗志祥那首歌吗？ 就马 DJ 自己选咯，最能展现你 grooving 舞技的歌曲。而且你今天你还说你会穿得很漂亮来。 真的假的？我有说这样的话？ 我有记得你说你要穿很漂亮，我心想说什么要走这么狠的路线吗？是要穿洋装吗？ 我要穿得很漂亮。 要真的拨那个细肩带掉下来的感觉吗？所以待会比如说或许我们在进广告再加上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在青春点点开个直播，让大家你知道总是用听，也许你有想象中的泰国夜店舞厅我们在口述，但是可能你看到真正的你就知道啊、哦，原来这就是你们常讲的、 啊。哎、欸，我真的不知道放什么歌哎、欸，我， 你可以想一下，你可以呀、啊、想一下。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细三。 好的，好久不见，青春期543，0223639955，0223639955，在半夜的时候，什么话想说说呢？让我们当你的朋友，跟我们聊个天吧，打电话聊个天吧。 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 take it. 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And every time I go out, yeah, I hear it from this one, hear it from that on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I see but don't believe it. Even in my head, you're still in my bed. Maybe I'm just a fool. No more hashtag booed up screenshots. No more trying to make me jealous on your birthday. You know just how I make you better on your birthday. Oh, do you like this? 生意上门来了，0223639955。那为什么我们的电话变这么难按啊？ 我觉得他可能换过一台了，不知道跟谁换。 哦，嗨，你好。 你好。 嗨。 怎么称呼呢？ 我叫小姨。 小姨你好，小姨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什么都可以聊嘛。 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可以讲一些比较比较敏感的话题。 敏感像是 就男女之间的吧，男女之间的关系，但是不是正常男女的关系。 嗯嗯嗯，请说。 就是其实我有一位算是性伴侣。 嗯， 对，就是不能公开的关系。 嗯， 那我们这个关系已经很久了，那他也有女朋友。 很久有多久？ 很至少十年了。 十年？ 哇哦！ 那他跟他那个女朋友在一起十年吗？ 没有， 所以 他一直在换。 他离过婚。 哼， 对，那我们中间是断断续续的联络这样子，但是我们就是见面就只有做那件事。 嗯。 对，所以就是很纯粹的性伴侣这样。 嗯， 对。 所以你是经历他可能从未婚到结婚到离婚到离婚后，可能又有交女朋友这样这么长的时间。 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 哼， 对。 但是你也只想跟他维持性伴侣的关系。 对。 嗯， 因为他。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两个是不可能发生就是不可能发展到男女朋友的这个关系啦。对， 是不可能还是你也不想？ 其实他应该这样讲，坦白讲我有喜欢过他，那但是我发现就是他并没有那么喜欢我，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就是只是想要跟我做那件事情而已。 嗯，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也发现他一些想法上就是我们一些想法跟个性上有些差异这样子，那就是，但是我不讨厌这个人， 嗯， 然后他也不讨厌我，就这样子。但是反正我们两个见面，就是只有做那件事，对。 但见面频繁吗？ 不频繁，很少。 所以可能一年见几次这样子、哦。 嗯，几个月见一次吧。 嗯。 几个月见一次， 几个月见一次，对啊，就是一年见三四次啊，就是几个月 见一次。那都是他找你吗？还是当你有想要的时候你会找他？ 哦，我不会找他，都是他找我。 然后十年来，你也没有结婚，也没有稳定交往的另外一半。 我当然有男朋友的时候就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嗯， 对。然后我现在是没有男朋友的状态。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进来是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秘密吗？ 嗯，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当然不是每个男人都这样子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男人 好像不管他再有个稳定的婚姻或是有稳定的女朋友， 嗯， 久而久之他还是会想要去寻找一个刺激。 嗯嗯， 这个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他是想要寻求刺激，还是 他 真的非常迷恋你的身体？ 他想要寻求刺激，他应该是说他很喜欢做那件事。 嗯， 那但是他跟可能他跟他女朋友的关系就是比较淡的吧，就是交往很久了，然后就不常做。那他自己本身又很喜欢做这样。 嗯嗯， 对。然后他当然等到他有那个有空的时候，他有那个机会的时候，他才会来找我这样子。那我也 OK， 那我也有空，那才会出去这样子。对。 那你会过问他很多，包括说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啊，或什么之类的？ 不会， 所以就没有，就开开心心这样就好了。 嗯，最近发现他比较懒惰一点。 你说每次都要你在上面？ 不是上面，就是他比较累的时候就不想，就前戏他就省略掉，这个我蛮不爽的。 哦， 要就要认真。 对啊， 对呀、啊，你要就要认真啊，就是好，我们就只有纯粹的关系、啊。 可是你们是有办法互相要求的吗？还是 互相要求， 还是感觉就是他，你要讲地位比你高，他的主控力 啊、就是我当然也会反映一下，对啊， 说哎、欸，今天功课前面不太对吧？这样不行哦，这样下次我不要出来了、哦， 只能给你打一下哦。 有时候我会讲一下，对，对啊，就是互就是要把自己的感受让他知道嘛， 嗯嗯嗯嗯。嗯嗯好哦，感谢你的分享，小姨。 OK， 晚安哦。 好，晚安， 拜拜。 只有一次，所以 turn down for what？ 好久不见，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这一次的专辑呢，以 Real 为主题，一次推出两张不同风格的专辑，希望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也邀请到很多我自己的偶像制作人，像是 Nicky Romero、Bass Jaggers 等很多我喜欢的制作人，我自己的偶像跟我一起共同制作这张专辑。Real 这张专辑呢，希望给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音乐。整张专辑就是一个真实的我。希望大家会喜欢。 下去的希望，这是一场为急难家庭募款的单车活动，让我们陪他们走过最艰难的一段路。1919爱走动单车大串联活动要开始咯，马上报名，用行动帮助他们。现场还有美丽达等大奖等你抽，请上网搜寻1919 Go。 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BOX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我是杨丞琳， 妹妹已经准备好了，我还没按好，一直打断你。 12:36，12:37，02-23639955。 待会你的直播想要叫什么？ 我的直播想要叫什么？ 欧拉妹跳舞。 欧拉，我要叫什么？我也要有一个新的小柔好了，我还是小柔跳舞好 了。欧小柔跳舞。就直接跳舞就好。 欧小柔，因为这 打成欧小肉。 这一首歌会爆红，是因为就之前一部泰国电影叫做《我很好，谢谢爱你哟》。然后再讲一个好像英文补习班还是什么样的故事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奇妙跳起了奇怪的化妆舞这样子，对，所以就爆红了。 所以那待会直播这样大家听到声音吗？ 对，直播这样大家听不到、欸， 所以我要帮大家戴耳机喽，然后拍你， 认真。 对啊， 认真。 你舞跳得那么好， 你少在那边。没有没有，男女主角，女主角跳舞真的很漂亮，女主角跳得超好的。 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很有味道。 零二二 肩膀哦， 零二二，我刚刚看了一下原版，我发现哇，其实我离原版蛮远的。 有激情也斗志吗？ 不是，就是我的自我诠释好像太多了。好，你去找耳机带，我们来接电话好了，02-23639955。Hello， 你好。 你好。 嗨。 你是？ 阿志玛丽，你好。 嗨，你是？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还好吗？ 哦，我是投了一支后拳，我有一点硬讲究。 你说你是什么？你是陀瑞士哦？ 对，会有一些用力讲话的 肌肉。哦。 就是用了声带抽训。对，不好意思， 不会。 那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说啊，这段日子都有你们陪伴我。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听了已经11年了， 这么久。 对，都是躲在收音机旁边。 所以今天是你第一次打给我们吗？ 是的，我之前还打给光宇呢。哇！之前还打给光宇节目。 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想要打电话？ 哦，因为我一直打不进来，只是打今天是头一次。 您说前3年的时候一直打不进来，在8年后终于想说可以打一下。 是前11年的时候打不进来。 对啊，好难打，好多人要说他所吸引的愿望。 不会啊，现在是你的世界了，你随时想打都可以打。 你好宽容哦。 没有，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对啊，现在没有人打电话啊，零人 ，zero。 我是林先生。 好， 我想分享的是说，有这段日子有你陪伴真好，因为我觉得玛丽啊，她最辛苦了，因为她早，中午要那什么，那个妹妹 IK 哥、啊。 妹妹 IK 哥。 等于是玛丽。 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妹妹没有。 哥妹妹有意思，对，我听马丽那个主持还蛮有趣的，而且我看你好像一个熟女一样， 哎呦， 一点也不比我小， 一点也不比你小， 哇，林先生，你用词真的是很神秘耶， 因为我是视障者， 你就是这样， 我是视障者， 他林先生是视障者，所以林先生根本看不到你啊， 但是你听了觉得我不会比你小， 对。 OK， 我今年33而已。 哦，你今年33？ 对。 好，那玛丽比你小。那晚安喽，林先生。 谢谢你的支持鼓励。 拜拜。 拍谁哦？ 拍谁什么？ 不是啊，我想讲，伊就想讲，我就较大人啊。 哦。 伊可能有一个梦想，有想看卖我写作安怎，啊是较熟女啊？ 熟女 是熟女呢？咸咸的， 咸咸的。 啊，今麦你甲 讲，咸咸是什么意思？ 辣，咸咸的， 辣辣的， 咸咸的。啊，你今麦甲讲，我比佮他细汉，你规个泡沫拢变起啊！ 真的哎。熟女为何比比阿丘？ 有人给我取个名字叫熟女莉莉，怎么有点可爱？ 柴嘎莉莉 啊，熟女莉莉， 有人说待会的直播欧小柔跳舞的直播要去哪里看，你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我来热身一下。9:46的青春点点，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天一到五的晚上，就是二到六的凌晨，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午夜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紧张哦，每次要认真要做直播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最后 现在是像要才艺表演一样紧张吗？ 对，就弄出来最后就会觉得啊，算了算了算了， 没有你就放松啊，你就是感觉 我没有办法放松，我现在好紧张哦。 你以前去泰国玩的时候， 什么去泰国玩的时候怎样？ 不是啊，我觉得哦，大家都这样跳，你就讲的活灵活现，非常生动那种感觉。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手软脚软。 你刚刚明明还在那边做科学，那个做运动，明明手就很硬。 那做运动做运动啊， 这只是要动动你的肩膀，那根本不需要出力 ，OK？ 哦，我好紧张哦。 等等，那个欧小柔准备好就可以跟我说。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了。 反正缩头也是一刀，伸头也是一刀，大不了就是拍完以后，等一下就把它上，等一下就把它删掉。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感觉。 你要开全亮哦。 开一些比较 黄的光， 比较有氛围的。 好， 开始直播。 要拉肩带，其实蛮累的。哎，要连续跳两分钟，好干哦，好像撑不到两分钟，哎，太难了。 意志力， 还有，我上次表演给你看，只跳了十几秒吧。 上次你的肩膀非常的性感， 真的吗？嗯。 松一点，再软一点。 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会把这部删掉。 哎，有人说你是午后哦。 哎，我真的飙汗哎，流汗哎，有镜头实在是太不自然了，没有办法。有镜头真的太不自然了。进广告，进广告。 间谍放送。 本世纪震撼弹与多田光回来了。 传奇复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 听说王爷爷中风昏倒了。 王爷爷他一直有高血压，算无药无金，没有好好治疗啊。 还好他孙女够机灵，马上送医才救回一命呢。 我婆婆血压也高，万一中风该怎么办？ 别怕啦，平时把血压控制好，记下辨别中风口诀：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把握抢救黄金三小时，赶紧送医治疗。 脸歪、手软、大舌头，记下时间，快打电话。 没错， 谢谢你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全台湾都在沸腾的机智人性喜剧 ART Art 机动复刻版，曾国城、屈中恒、卜学亮空前组合三度加演，12月8日至11日台北城市舞台，12月17、18日台中中山堂，绝对不能错过，购票请洽两厅院。 我是卢凯彤。 冒险看我越走越远。 02-23-63-99-55 12:52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内心的，不管是秘密也好，生活大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可以。The rain would catch us as we'd fall. You ran away to something better. I ran away with none at all. I wish those moments last. I'd take that promise back. I wonder if you know. I'd see how this thing goes. Some say that you can't get back. I know that it ain't like that. So hard when I had to go, but I want to know. I got to know. I want to know. I got to know. Remember how we fell together? Always waiting on your call.准备好要换手了吗？华人女单。 哎，我完全超头里忘记这件事情哎。 02-23-63-99-55，嗨， 嗨嗨，马克玛丽， 你好啊，你是谁？ 我是台中的 Gavin。 嗨 ，Gavin。 嗨。 哎，我想问一下马克玛丽，你们之前就是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有没有就是跟教授关系搞差的时候？ 好像没有。搞差哦，没有，因为就无谓好或坏， 根本我就跟教授不熟。 嗯， 就是不熟，因为我现在就是大四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忙那个 专题 毕业专，对对对。然后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就是因为当初我们自己的规划就是，例如我们可能只要做一个就是那个东西，对，然后。现在就是就是这个学期初的时候，那个教授就是跟我们说，那我觉得就是你们如果做两个的话，就是， 会更好， 会更，因为我们那个其实是有点互动性的东西啊， 嗯，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啊，那你们干脆就是做两组嘛，这样就是如果要评，就是发表会那天的话，其实就是可以两个拿出来一起互动， 嗯， 对，然后因为我是做一个棋盘的，对，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学期初才跟我们说要做两个，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除了考虑到时间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预算上面，因为我们就会超出我们系给我们的每组的预算，然后他那时候也答应说就是会给我们 给钱， 就是他对对对他会给钱，然后结果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进度就是落后啊，然后我们又要赶在12月底前做完，然后就是前几天就是 meeting 的时候他就超级凶，他就说我觉得你们就是进度太落后，然后就说我们态度很差，然后就现在就有点不想给钱的感觉， 嗯， 对啊，然后可是问题是我们已经做了啊， 嗯， 对啊，然后现在就是很尴尬，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 会不会有钱， 我们现在对啊，然后而且跟我是做不做出来又是一回事啊， 嗯， 对啊，然后现在就是教授就是对我们很明显，因为其实别组有感觉出来，就是他蛮针对我们，就是我们的问题， 嗯， 对吧？有对吧？就然后就觉得很烦，因为我现在还要准备那个 研究所 考试，然后就蜡烛两头烧啊，对吧？ 嗯，是不是还是要就把那个赶出来？赶出来，教授都没话说啦。 嗯，是啊，是啊，可是因为那是12月底的事啊，可是中间， 嗯， 对吧，啊？中间就。还要很长，还蛮长碰面的，然后就很烦。 你说每一次碰面压力都很大？ 对对对对对，真的。 每次碰面就跟 他都摆臭脸， 你就跟教授讲说我们很努力在做了，我们很努力。 哦，对啊，我一直都是这样，我都打哈哈，可是对啊，可是脸很臭。 打哈哈跟卖乖是不一样的哦。 打哈哈是， 打哈哈是那种敷衍哦，那种打哈哈，卖乖是， 哦， 卖乖是说，哎，欸，教授就是我们都很努力在做，我们会赶上进度的，是那种好声好气， 嗯。有，对，我是这样，我是这样，就是我一直都跟他说，哦，我了解啊 ，OK， 我们会尽力了解了解，对的，我也是一直这样讲，对吧，啊？不过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教授其实他是今年第4届专题啊， 哦， 所以说他可能当初。压力我觉得倒是还好，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他，因为他那时候其实没什么经验， 对，所以其实我们中间在做专题的时候，其实也的确是出现蛮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问教授，可是教授其实他不知道，就后来就是搞错方向那种感觉。对啊， 好， 然后就蛮多杂事、啊。 祝你们顺利。 好，谢谢马正玛丽， 拜拜， 拜 拜。 蛮幸运的，因为我知道很多科系他们是必须要依靠教授的，就是理工科系可能就要做专题， 嗯， 或是设计类科系， 嗯， 对啊，然后如果那个关系搞不好的话，真的 就 是就 刷赛了， 就真的很麻烦，对啊，就故意当你啊， 可以控制你的命，真的很烦哎、欸，如果他是一个不 OK 的人， 对啊。换手， 再来一个，我再换一个。刷吧，就磕吧，刷吧，刷吧，你们别磕吧。那不会洗刷刷的旁边去抓乌龟脚吧。输了还带锤子护航，这是什么想法 ？Catch 把厕所出来的男女记得擦干净嘴巴。 学英文就是要先从听力开始训练，大脑地图课程，全球超过百万学员家长肯定的英文线上学习课程正式登陆台湾，让5到12岁的孩子都能轻松掌握英文的学习技能。本周六上午10点半特别举办大脑地图线上课程家长说明会，免费提供听知觉以及 WCPM 口说流利度检测，请速来电预约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梦被囚禁了翅膀，心总要挣脱，飞往远方。陈明喜 Justly 立志摇滚创作主打《囚鸟》，越是困难，必要一起前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环保想回馈，绿点兑换绿消费，现在就加入环保集点的行列，一起搭捷运或买环保产品转绿点，绿点可以折抵环保产品及服务的费用，还可以参加抽奖哦。绿色消费，守护环境，从环保集点出发。更多活动讯息请上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下载环保集点 APP。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提供。 懂得放手，人生才会漂亮。 你说爱， 安心雅最新专辑《人生要漂亮》，第一虐心主打《别再撑了》，李荣浩量身创作，10月17全面预购，预购限定2017漂亮 Bible 年历卡，美妙音乐。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 Everybody round two，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快打电话来跟我们玩。 在。通往闭上的走廊，你不小心滑倒，我让你轻轻摔，你会不会感谢我？厕所的路上，你不带卫生纸，我帮你飘进来，我们是最佳拍档。可不帮我告诉你的爸妈爷爷奶，我是你的家人，但是没有存在感。我要这个知识习惯，你躲起来，我躲起来、yeah ，可不帮我告诉你的室友和老板，我会让你顺利加薪，甚至病好起来。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 ，no， 我躲起来、yeah ，谁能不想谈到我？人们也不想看到。甚至病好起来，我要教的只是跟我一起玩哦，我躲起来、yeah、 萧敬腾的跟我玩，有没有人要跟我们玩呢？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没有人要跟我们玩的马克， 那就只能继续回去做很伤腰的仰卧起坐运动咯。 那个仰卧起坐我觉得不太对，太伤腰了。 你明明知道很伤腰，但还是要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没有，所以我没有照他的做啊。 哦、 欸，对对对，你现在是一个累到瘫的一个总裁。 没有，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位置高度蛮不错的。我还是觉得，要是录音间有一台 按摩机、 天王按摩椅，听众可以接受在。 怎么了？ 我的酒就闻到椅子的味道。 02236399， 我一说听众可以接受广播主持人在主持的时候，可是你听得到按摩椅的震动声，然后他说：“哦，你刚说什么？” 我觉得蛮不错的。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舒服了一下。嗨，你好。 喂，你好。 嘿、hey ， 你是谁？ 喂， 你是？ 嘿、hey ，我是喵喵。 喵喵。 喵喵跟我们说什么呢？ 马克玛丽你好。 你好、啊、 你好， 我想要分享环岛。 环你去环岛、 啊、对，我去年的时候去环岛了，跟男朋友一起。 用什么环？ 当然是机车啊，不可能是 当然是机车啊。 刚刚是一个耶、yeah! 然后听到男朋友就收掉意思吗？ 对 啊，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的手都动得比我的脑子还要快。 可是因为去年那时候我还没有驾照，我其实很想要自己骑一台、嗯、可是我们还是要守法，所以 嗯 哇。 而且如果你刚考到新手上路，其实就环岛我觉得也蛮危险的。 可是其实我是还好，因为我本来就会骑，只是我一直没有去考驾照。 嗯， 对啊。可是我今年已经，如果 就是我今年考到了，我明年还想要再去，因为我觉得去年去的时候我只有8天7夜，我觉得时间太短了，因为其实台湾真的很美， 可以值得缓久一点。 所以真的，而且我发现现在有些年轻人很享受一个人旅行，或甚至环岛，不管是自行车、徒步或是机车等等。可是我也发现有些年轻人很不懂得享受生活，所以我很想要告诉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大学生或是刚出社会的人士，在你还没有很大庞大的经济压力的情况下，真的要去 多看看 走一走。对，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有钱了，我要去国外玩，我要去日本，我要去韩国，我要干嘛？可是其实台湾才是真正很值得、很美、很美的地方。我们之前去年去环岛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外国人吗？很多外国人都是说我一定要到台湾来，因为台湾才是真正美的地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我很想要跟很多年轻人讲说，对啊，台湾真的很美。 多看看台湾吧。 真的，而且我其实台湾现在比以前还有很多更多更多开发一些很美的地方啊，或是说可以玩的地方啊等等之类的。 那你在环岛的时候，你去年你觉得最值得或最好看或最美的一段在哪儿？ 你说啊，可能大家都去过了，可能就觉得是老梗了，可是我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那个金城武， 你说那个 台东 哦，是哦， 对， 博朗大道。 可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先倒过一次了，所以我们那次去的时候，他是绑绷带的。但是最一开始他没有绑绷带的时候，他真的好美。然后我们去年去的时候，是真的刚好很感谢老天爷都没有下雨，所以那时候去刚好到那个博朗大道的时候，天气非常好。然后你抬头看天空啊，我跟你讲，都是蓝色的，完全是蓝色，也没有看到一块那个棉花糖的白云。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绿绿的稻田，然后哦蓝蓝的天，然后整个方圆好几公里都没有那种什么高楼大厦建筑物啊，就是都是稻田，全部都是稻田。然后在远处呢，就是高山，一山一山的高山。你知道站在那个路中间啊，然后你看着你的四方。然后因为天气很热，可是有风，你就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好舒服，好棒哦！那边真的超美，超美，超美！哇！那我还有听过人家说，那个新竹有一个什么神仙部落，我忘记那个叫什么了，司马库斯吗？ 司马库斯， 司马库斯在新竹哦。 哎，我忘记在哪嘞，妖叔。 嗯， 应该是新竹吧。 嗯， 可是因为环岛要去那边太远了。因为他好像在 很，他比较在深山里面， 对， 他不是在那种什么省道啊、高速公路，就骑车就在旁边那种。 对，而且他光要进去就很麻烦。我是听说那边更美， 嗯， 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去，所以我很希望，如果我明年真的有计划、有时间再去环岛的时候，我很想要再去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青春点一点，下一次的版剧就环岛版剧， 不可能，不可能。 啊、真的是不 对，我也很希望两位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环岛，可以试试看，真的很棒很棒，不会后悔。 博朗大道已经是一个就吵到烂的景点，可是每一次看到我朋友 po 那个在博朗大道的照片，你还是觉得说天哪，真的 好 漂亮哦！就每一次还是会被震撼到， 真的。而且有时候之前没有去过的时候，都会想说靠，你这图是修的吧？你是 PS 过吧？结果你到了现场。什么 PS 根本不用 PS， 就直接就是自然的、啊，很自然、很自然的，就是美 哇！ 然后再来就是多良车站，也是蛮美的一个地方。 多良车站 在哪？ 对啊，有听过吗？还是 我 完全没听 过、 欸？ 完全没有听过。 车站在哪？ 那他 真的假的？ 真的啊，我完全没有 聽過。他震撼到没有办法回答。 就是有一个什么全台湾最美的车站啊？ 啊 啊！真的假的？ 没有没有。 那到底在哪？ 那、啊、靠！我现在忽然忘记它在哪了，要死了。 那最美的车站它是什么？哪一种美？ 好像是在台东吧，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 所以美的点也是因为那边风景太辽阔、太漂亮吗？ 因为它的旁边刚好是海。 哦。 对啊，它的旁没有。没有很近呐、啊，没有很近。 嗯， 就是你看到那个车站过来的时候，它是真的有行驶的车站哎、欸。然后它的旁边就是海，然后 在旁边就是高山，所以它是台湾最美的车站啊，多良车站啊。 台湾最美的车站在台东太麻里乡境内。 哦，你查到了对不对 ？Yes。 对对对，你有看到图吗？真的超美的。 台东太麻里乡有图，很美。 这不是图啦，现场也是很美。 嗯，很美啊，图很美。 所以我很希望很多很多人可以不要说一直都想要去国外玩或是干嘛，可是真的留在台湾看在台湾的美其实也不错。 好哦， 好的，多良车站记住了。 好，谢谢你，晚安， 晚安，拜拜， 拜。 我看一下那个照片的感觉怎么样，哪一种照？ 多良车站，海天一色， 哇、wow ， 蓝蓝蓝蓝蓝蓝蓝蓝， 真的很美， 蓝蓝路。 至今三天了，早餐还做好摆在床边呢，而我感动的感谢着，说他毕竟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间前不觉热，哭完仿佛亲手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来被揭穿，不外乎他另有新欢，承认吧，别原地自转，承认吧，甩便宜的碗，放手吧，别尽是是好人，每天都戏剧化的重复着，在堂口的茶渐渐不觉热，哭完仿佛清瘦了，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另有新欢，下辈子还爱你没出息的废话，别心虚的期待他叹息着，无语的心疼你，犹豫的说谎，别谈那些缘分和几对的在一起不久就一口饭一口汤，就当好的过去了，原谅他伤得像下一种伤口，承认吧，他是怕麻烦，承认吧，他该被揭穿，不外乎他早有旧爱，承认吧， 16分，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不安小姐》，0223639955，2363995555， 我们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9955，02-3639955。 青春期543在等你哦。 索才能撑到最后。 我们需要电话才能撑到最后不被抓走。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啊，这真的超难按。嗨你好。 嗨玛丽，马克好。 你好。 你是、 我是永和小陈。 小陈好。 小陈你好。 刚听你们的节目，然后就唤起了我 环岛回忆 的一个记忆。 嗯，什么记忆？ 从环岛，再加上刚刚那个十八禁的话题，再加上今天下午三点玛丽讲到一个就是一见钟情的这个话题。 哦，你说欧马克说的那个、 嗯、 一见钟情，其实是你内心。 你干嘛偷？你干嘛偷用我的东西？ 我有说引用欧马克。 对对对， 那么多你就可以串起你的人生哦。 对，就串起我一个回忆。 快告诉我，快跟我说。 就是15年前吧，认识了一个女生，那我们两个真的就是一见钟情。那种一见钟情就，就因为今天下午听到玛丽讲这个引述，就马克的这个引述，我突然真的就有点 你要不要先讲一下？如果大家不知道你的引述是什么， 就引述就马克说一见钟情其实是两个人的灵魂、 内心的受伤小孩， 对对，然后其实是被火烧，或者是 呼喊彼此想要一起烧吧， 对， 烧哎、欸， 来烧吧。好，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情。 好，就是一见钟情，其实是你内心受伤的，你内心的受伤，你内心的受伤小孩，你受伤的内心小孩， 你内心的那个受伤小孩， 你受伤的内在小孩，然后突然辨认出了对方的内在小孩，然后你们突然想要一起舔伤，其实这样是 一起取暖的， 对，一起取暖，你就一起堕落吧，那是一个一见钟情的。 对 的感觉， 真的真的，对，就是那个时候，当然十几年前没有这么想，就是都看对眼了。我们看对眼到，我们是同一家公司嘛，然后看对眼，但是我们公司，当然我们也就是不想要让公司人知道我们在谈办公室恋情，所以一开始我就先离职， 嗯， 之后差不多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因为我有一个提议说，我们来环岛， 嗯。 因为认识了，我们就真的就几乎天天他我离职了，但是我每天中午还是陪他，还是会去公司找他，然后吃饭这样。 嗯， 然后我们就聊到要去环岛，他就说好，但是环岛要一段时间啊，至少要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开车。 嗯， 然后后来他就说好，他也要离职，然后他也办了离职，嗯、因为他认为这样子，因为我们两个人爱到他觉得对，我每天爱到觉得这样很潇洒。 嗯。 然后我们就离职，然后我们就玩遍了，从台北玩到这样往西部走，然后到高雄、台东、宜兰，就是所有的motel 都去。 嗯， 然后就 做了这是一个 motel 环岛之旅。 对 ，motel 环岛之旅，然后就做了十八禁的，就是我们两个就只是因为了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都还年轻嘛，两个都年轻，所以就很爱，就只是为了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做完之后回台北之后，两个礼拜后就分手。 环岛完之后，两个礼拜后就分手了。 对， 为什么？ 就所以今天我中午下午三点听到玛丽讲这个引述，就马克的引述，我才震惊说， 原来是这样。 原来你们是两个很热爱做爱、很热爱肉体交欢的灵魂，然后遇到了彼此，所以干柴烈火，然后。环岛就做完了一圈之后，嗯、就觉得嗯差不多 了， 拜拜。 对对，就好像只是，因为我们当然环岛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吃吃喝喝啊玩啊，晚上期待的就是晚上找一间灯光美气氛大的一个 hotel， 然后在网络上都订好了，然后就期待我晚上的那个约会。 嗯， 然后但是回来之后真的很奇怪，就是。你知道那个心情的当下的快速的程度，就像男生出来之后的那种冷却的速度一样的快。 圣人模式，圣光术。 对，真的，我觉得啊，那我们回两个礼拜，刚开始第一个礼拜，我其实第一个礼拜我就已经有感觉，而且我在过还没回台北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那种跟这个人交往，我大概可以预计我什么时候就会应该要跟他分手的那种预感。 所以在 唯 独的女生就觉得不太妙。 嗯。对，已经不太妙，就是跟他了不起再半个月，就是我们能讲的话题已经都大概都讲完了，他 什么事，当然他的身家背景我们是不会问，他也不会问我，但是就是个人的喜好啊什么的都已经大概都摸透了。所以 请帮我点播陈奕迅的预感。 有一种预感。 对啊，真的哎，然后我就回来之后，然后我们也是协议分手，我就说到第二个礼拜一个礼拜六，我们又想说就出来看电影嘛，然后看完，我记得那一天看的是好像是阿凡达还是什么，看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就是那个星光影城旁边那里吃饭，后来我就突然跟他提说，你觉得我们这一个多月来，你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就说还 OK 啊，这样子。但是我也觉得他已经有一点， 他跟你有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因为我跟他讲说，如果我现在跟你谈分手，你会怎么样吗？ 哇，你这已经很直接嘞。 对啊，对对，因为我就觉得，其实我也许我也有一点试探，也许也有一点试探。他如果 试探有够明显， 这个好明显，对 对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玩那个过程中，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往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跟他拐弯抹角，跟他讲一些迂回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我也不是这种人，所以我也不会讲这种。所以我跟他讲说，那如果我们分手的话，你觉得如何？然后他就说。那分手还要做朋友吗？我说我没有这个习惯。 哎呦， 然后他就说，他又想了一下，就在吃那个炒饭。他吃的，他说 OK 啊，我觉得我们这一招应该已经很够了。 哦，就是你们已经很潇洒的过了这个大部分人都不会有的经验。 对，他觉得已经很够本了。然后我就说 OK 啊 OK 啊，就这样。那我们还是很愉快，然后就在我就还是请。那一天是骑车嘛，就骑车带他回我永远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的一个路口，然后下车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络，因为我的后来的手机也掉了，所以没有电话，就这样。这段姻缘就这样子。 这也不是姻缘吧，因为你也没有认识到真的要。 对，这个短暂的缘分就这样， 露水姻缘 、 对啊，露水姻缘。然后我们公司的人后来就还有时候我还跟公司的人聊，他说：“你知道那个谁谁谁，他后来也离职嘞，怎么怎么？”然后我说：“对，我知道，对，就这样。”对，刚刚今天这三个就是三个这个，突然让我想起了对这一段往事，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 他应该蛮开心，不用呜呜吧？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美好的吧，浪漫美好。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如果我老了，我还应该也会一直回忆起这件事。 之后也没有人再有这种冲动要再做一次，因为这件事已经做过，就是跟他。 对啊， 就不会再做第二次了。 对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也不太可能再做这种事情了。总不可能每个晚上我们两个周围不休息耶。我现在要我办这个事，应该也有点不太可能。 已经过了巅峰期了。 对。所以还蛮值得回忆的， 真的感谢你，小陈， 谢谢， 拜拜， 拜拜。 息一下，听广告啦。 站在实践梦想的舞台，每个角色我都全力以赴，而许多身心障碍的朋友努力克服身体的限制，战胜考验，透过工作重新定位自己，成为逆转人生的英雄。我是陈怡蓉，邀请您支持伊甸基金会无障碍生活计划，跟我们一起再造英雄。详情请上伊甸官网或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 等你爱的我会一直在这默默的等你爱， 等你爱，等有一天你想起爱。 鬼鬼吴映洁首次填词，抒情主打等你爱，陪你守护等爱的心。 从牵手到放手都是一门爱的学问， 所以祝福你找到更好的。 秋风泽全新创作专辑《有人在吗》，第二波揪心祝福情歌《分开的学问》，艾贝克斯。 我是刘明湘。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爱情逼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是 你是谁？ 你好， 嗨， 嗨， 你是谁啊？ 哎呦，很久不见呢、欸， 是吗？ 你知道他是谁哦？ 不是小佑， 哦，真的哦， 我有听错吗？ 哦、小佑你好， 你好你好， 小佑你还好吗？ 我还行， 这 阵 还撑得住， 声音听起来我觉得 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 对啊，蛮阳光的。 没有没有蛮成功的、啊，就是还是前阵子出了一点小意外，还就是开车出车祸，差点把我自己撞死。 你用开的、哦，不是用骑的、哦？ 开车啊，开车。就是、 那开车应该比较不会死吧？骑车感觉比较容易死。 骑车没有啦，因为比较常骑车，比较少开车。对啊。 所以你是撞到不会动的东西，应该不是撞到人吧？ 没有啊，我不会去撞人啊，就是自撞。 那你的保险有赔吗？有理赔吗？ 没有啊，就是那台是我叔叔的车啊。 哦哦，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那叔叔有要你赔吗？ 叔叔没有让我赔啊，所以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叔叔的车还蛮贵的。 嗯， 就是那种外国的进口车啊。 嗯， 那我第一次开啊，就是那天是回九份，因为我爸爸是参加他国中的同学会。 嗯。 然后他就是回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塔楼那边，他们那边聚会，然后他有喝了一点酒，然后就是回家的路上就让我开，就是开到我老家而已，就没想到我的技术那么差，就是我老家有一个上坡，那个上坡很窄，就我开到上坡的时候，我在下面就先撞了一下，就我想说好，那就撞了就算了，然后 继续撞 下去。 那已经撞下去了，不然能怎么办？ 不是啊，其他人的车不是也毁了？ 那赶快调了一下位置，没有。那时候就 是你叔叔的车，不是你的啊，弄到跟他 要叔叔的车这样子，然后就是开上去的时候要转，就是要转弯再停好的时候又再撞了一下， 嗯， 就是等于撞了两下，然后我就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然后我爸就是在旁边跟我讲说，你就不要紧张啊什么的，可是就是我爸这样一直这样越讲，其实我是越紧张的。 越说不要紧张，就会越紧张。 我是这种啊， 嗯， 而且那台车我没有开过， 嗯， 然后导致我隔天就非常的郁卒啊，因为我看到旁边那几道刮痕，我就觉得 那也还好嘛。你刚刚打电话进来说什么差点要死掉，你多夸张，拜托。 没有，就是觉得 刮痕而已吗？ 刮痕，哎、欸，那刮痕很 是叔叔的心痛到快要死掉了， 对，是叔叔要。是叔叔要死掉，不是你要死掉。 没有，就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对啊，然后我那一整晚我都睡不着，就我爸还打麻将打到天亮。 你说喝酒的爸爸回家以后就打麻将？ 对，就是他跟他的那些国中同学打麻将打到天亮。嗯，对，而且我觉得他们这群人也很有意思哎，他们这群人是从国中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的人，就他们又把他们又找回来这样子。 那朋友就这样年，无变安怎？ 就是 他们是三十年间没有联络吗？ 没有，他们，哎、欸，他们很特殊，他们是我爸从五十几岁才开始去找这些同学一个 人，哦，因为今晚有会是不可的，我吹丢啊，对不？ 把他们聚集起来，他们还从美国把老师找回来，超扯的。 哼， 我是觉得这个还蛮 有心的， 对啊。嗯，然后那天就有跟他们出去玩了，因为其实我跟我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啦。 嗯， 其实我稍微能，那怎么讲？其实这样不是太好，就是习惯了。 但你听起来好很多呢，听众也这么说。 嗯， 在 App 上面的听众， 也许你不自觉的成长了。 Tiffany 也说你听起来声音很阳光，听起来很棒。 这是假象，没有。 拥抱你的成长吧。 就是因为可能很久没打进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太想你们啦。 好的。 啦，啊，好啦，没有什么事情啦。 好哦。 晚安 了， 晚安 哦。 小开车咯。 是应该少开车还是应该要多开车啊？多练习。 那你起码也是要练自己的车，不能练别人的车啊。 所以要先买一台。 没有，那是因为我爸让我练了，我现在把借口推给我爸。 嗯， 好哦， 好， 拜拜。 Okay, 我会多练的，拜拜， 嗯，拜拜。现在要你的高跑的脚，啪啪啪，张开双手。Don't call us crazy, 怎么怕醉的？啪啪啪，张开双手。 好像圣诞节的早晨，半村深的老人沉醉了身，这场回温层的零九分，啪啪啪，我还没醒，啪啪啪，脸根本还没洗，反正你的牙口也还没清。我说他萌萌哒，萌萌他不婆妈傻了吗？把你收服变我的宝可梦，变态的回忆像个做完的梦，阳光填满出版窗帘的缝。贝贝， 啪啪啪，张开双手。先怕了再说。Don't call us crazy， 怎么怕醉呢？啪啪啪，张开双手。早上就要啪啪啪，晚上也要萌萌哒， 怕什么跟着走啊。 早上就要啪啪啪，晚上也要我们的。 这首歌曲呢，早上啪啪啪，来自 Star Chain。 啪啪啪啪 ，Play， 啪啪，卡点位啪。 我们啪啪专线02-23-63-9955 23-63-9955。 为什么是卡点位，不是啪点位？ 怕狼就是打。 对啊，都是打电话啊。是不是？拢是拢是 打电话。 那日文的打电话什么？电话かけます吗？ かけます。 那跟那个卡有关吗？ 你说卡电话哦？ 我嘛唔知。 以前无电话。 以前是打电报啊，从打电报开始哦。 怕电报还是卡电报？ 哎，我不知道电报的台语动词怎么念呢？ 电报します。 电报的台语我也不会欸。 电报します。直播跳舞应该跳这个。 哎呦，现在又很动感了，现在又放得很开咯，哦，整个180度的开哦。1:38，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回来接听你的电话，02-2363-9955。三下五语问前男友的约会，卷到无印少女装备让他沸腾陶醉，清醒我24小时是一点都还明媚，网络上50个单身妹妹一点都不累。管你下周大中我陪，管你时尚新兴时尚风味我陪，管你是哪一类家中我陪，我陪都陪都陪。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陪都陪都陪都陪。 秋天的时候，我们出发去台东，骑天马穿越金黄稻田，在开阔的阳光下用力微笑。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欢迎您，0800-239-888。 够 power 才是够狂，冠军全集2016。抢先收录奥运主题曲凯蒂佩瑞、安娜公主雅丽安娜、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排行一网打尽神曲一首不漏、排行天团共和世代。神人 DJ Snake， 还有小贾斯汀、艾丽高登、DNC 二手制霸排行超精选，冠军全集2016，环球就是狂。 大家好，我是张云金。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 1:42，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보통여자명함도못내밀고길길이면 공천이험담을나누겠지자 들어 우리의늦게놈들주의자식들아날같이외모진상주의한치로청소한대맞은듯이머릿속에띵갖고어지러워이제무슨말이필요해모두널작품이라고불러이렇게뻗은곡선난바로기절한니드섭션무작정부담주는멍청이들사이에넌빈틈없는박스가열내뿌려허세능력있어도허세는없는그성품과적절한볼륨감 I wanna hug and kiss it 주위에늦게놈들주위자식들아나같이외모짓상주위방치로통수한대맞은듯이머리속에띵갖고어지러워 이제무슨말이필요해모두날자식이라고불러 北北北北 ，Hello， 你好。 那玛丽马克好。 你好。 啊，我一样是永和小镇。 永和小镇，然后已经忘记永和小镇。 我知道小陈刚刚跟我们分享了那个环岛 Motel 之旅之后，怎么样？现在要想到新的怎样？什么问题？ 问你一个数学问题。 哦，好。 就是我有13万。 嘿、 hey. ，就一个投资13万， oh. 然后跟你讲说，如果你投资的话，13万的话你给取6%的奖励， 嗯、 oh. ，那6%奖励13万6%就是扣掉7800嘛，对不对？ 对、 hey. ，那我只要付出12200块，12200块出去就可以了， 嗯、oh. ， 但是期满的时候会再还我13万， 嗯嗯， 就是本金不变，还我13万。这样子 是还是打期是多少 啊？ 期是多少？ 一年， 所以一年保证6%嘛？ 保证6%，对。 嗯， 但是我第一笔钱就是已经先把6%扣掉啦。 嘿， 就是我只要给他12万2200块而已。 嗯， 因为7800我已经扣下来了。 嗯， 然后但是他到年底的时候还是要给我13万3。 嗯，13万3。 哎，13万3的本金， 13万3的 本金 来， 13万3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就一个就是投资的金额，原本本金是13万3嘛。 哦，原本是13万3， 对，然后又打6折嘛，6折，所以就是六三十八，用13万3好了，13万3你算有点麻烦。如果用13万算的话，就是扣掉7800嘛，我只要给他12200块， 12万2千块， 嗯，对。但等年底之后，他要给我13万， 嗯， 那你觉得我这样子是6%还是12%？ 哦，你说这样是6%还是12%？ 嗯， 这样就是12万2变成13万啊， 啪啪啪。 我的 iPad 有那个 脑筋动一动， 我的 iPad 有计算机吗？怎么会没有呢？ 有吧？你下面滑上来那个没有吗？ 下面滑上来，嘿，嘿， 还是要改版，已经不是这样了。 没有下面滑上来。 What？ 没有计算 机。因为我想说，我第一笔钱已经没有把，已经把趴数扣掉了。 你用 给他趴数扣掉的钱给他了，但是他又给我本金的钱，那这样我是不是就赚2次6%？这样子就变12%？ 没有啊，就是12万2变成13万3，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要算12万2变13万3 是 几 趴？对啊，就是这样啊。跟你一开始有什么关系呢？不是跟他一开始讲的金额没有关系啊，是在工具程式里吗？好，让我13万3除以13万3 %0.06% 除以 脑筋动一动 12万，你刚刚算多少？12万 什么10万？13万3变12万2哦， 脑筋动一动， 好干哦这个节目。 这就是算数学要心无旁骛的算。 答案是， 我很慢啊，我连按计算机都很慢， 超慢。 7980，133,000减掉7980，等于125020除以。 欸，其实要让大家睡着啊，你就是一直念一些数学， 125020， 数学的算式，然后把数字都念出来就好了。 133,000除以1250，但我又忘记了。对啊，6.3%啊， 就是6%。 对啊，6.3%。 哦， 就是这样。 因为我反正会有一个迷思，说我已经给先没有先把趴数扣下来了，那之后又把本金还给我，那我 没有啊，没有，那就等于是一开始你用了用那个12万多，然后最后给你13万多，就是6%，就这样，6.3%。 哦。 就是这样，但你要确定你本金拿得回来哟。 哦， 好吗？ 是啦，没错。 今晚可以安心睡了。 没错，谢谢啦， 拜拜。 摔了，突然所有的空间都是属于自己的，在不需还不在的高处逐渐拉扯 ，Oh freedom， 在不需何时约好明天要做什么了，在不需等待期待谁来填满空白了，对未来其实我也几乎缺乏想象力 ，Oh freedom。接下来是什么？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揣摩，别急着要往前走。给我一些时候，让我好好揣摩，谁都需要缓冲的时候。可否别再追逐我？可否别再问我接下来要做什 Lady Gaga， 百变完美女神 Lady Gaga， 首支单曲《完美幻想》，全球70国完美登机，格莱美奖最强阵容联手打造。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